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Why don't you just love me， 11:07，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力宏带来一张全新专辑，这张专辑探讨的就是人工智能和爱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越来越熟悉和越来越依赖，手机、电脑等等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好像在生活当中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甚至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常常一直抱着手机呀，无论是拍照还是查各种各样的攻略，又或者只是单纯的在刷一刷朋友圈。带上音乐去旅行，真的有的时候好好的，难得有假期，放弃那些你非常熟悉的电子设备，重新的把双眼睁开，好好的看待一下这个世界。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下在旅行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的爱情故事。前天我们去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感受到了为了欢庆30周年，一对老夫妻正在进行甜蜜的同城旅行，假装是一对陌生的游客，在非常熟悉的城市当中重新的感受一番。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到了土耳其，曾经的旅人为了爱情留到了土耳其开始驻足，在家中他们继续的开启环球之旅，跟不同的游客之间不断的对话。今天来到我们最熟悉的中国，去中国漠河，全程呢会看到一位老人带着一张黑白照片上路，因为说好了要一起周游世界，既然说好一起，那就要全程都可以陪伴的。世界那么大，够奔放才玩得够嗨。戳爷 Choice Wong 全新专辑 Wild。 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I never ever wanted to be so bad. Oh, it drives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Hey! White noise in my mind. Calm down, you're all I see. Running on the music and night eyes. But when the lights out, it's me and you now, now. Cause there's still too long to the weekend, too long till I come in your hands, too long since I've been a fool. Oh yeah. Leave this little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e could hurt this good. Oh, drives me wild. 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I never ever wanted to be so bad. Oh, drives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Shake, bend and break, but I can't turn away, and it's driving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You make my heart shake, bend and break, but I can't turn away, and it's driving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Leave this little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e could hurt this good. Oh, drives me wild. 世界之大，之宽，之辽阔，之丰富，在这首 Wild 当中好像都可以感受得到了。又到了星期五，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是不是都很想要放假，好好的出去旅行，去好好的感受放松一下。当然，短短的周末可能去的地方非常的有限，这个时候带上音乐去旅行，有一番假想的旅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95年出生的南非裔澳大利亚歌手 Joyce Wong，很多的代表作品哈，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 There For You, Youth， 包括刚才听到的这首 Wild 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在今年呢， Joyce Wong 也会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目前出来的四首作品呢都还是挺受欢迎的，比如说 Dance to Lace, Bloom。 11点13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达人时间，看看今天我们要感受到的故事是怎样的。 时间。 今天提供文章的作者呢叫做 Label， 他说漠河是他和他的女朋友新恋爱之后去的第一个旅行地儿。在那里呢，他们找了一个司机带他们去了中国最北的北红村。和他们拼车的是一个老大爷，头发花白，年纪看起来得有70多岁吧。老大爷呢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一顶棉帽。拼车的时候呢，他说上一个司机骗了他，没把他带到中国最北的纪念碑前。他想想又觉得不甘，于是想要再去一次。老大爷沉默寡语，坐在副驾驶座上，也不多和他们进行搭话。但是老大爷有一个动作却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每到一个景点下车的时候，老大爷就会拉开胸前的拉链，然后呢去把脖子上挂着的一块塑料牌子放到大衣外面，一上车就又把牌子塞了回去。这不是第一次出现，每一次他都可以看到老大爷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当时呢，这个小年轻 CP 就开始在揣测老大爷到底是干什么，这个小牌子对于他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旅行过程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你是否也会心里嘀咕又想猜测？如果有的话，此时此刻不妨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每一次老大爷都要把一个小牌子拿出来，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下面这首作品你很熟悉，但是演唱的方式跟原版完全不同。 独自走过我身旁，并没有 当中的花房姑娘都是非常野性的，演唱方式都是张力很强的。此时此刻我们遇到的似乎是真的一个花房姑娘，那么的美，那么的恬静。会唱的朋友， 我带你走进我的花房， 一起来哟。 你无法逃脱花的迷香，你不知 陈碧的作品总是会让人听了以后心变得很静。他翻唱的这首作品呢，将歌词当中的你和我成功的换了位置， 巧妙地站在了当年花房姑娘的立场，用一把古典吉他来重新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崔健的《花房姑娘》。好像是和当年那个即将要离开故乡、离开花房姑娘的男他进行了一次隔空对话，是那么轻轻的、慢慢的、不知不觉，似乎听到了远方和故乡的羁绊，豪情壮志和柔软乡愁这样的一种冲突。前面我们讲到了，在这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今天文章的提供者 Label 他们情侣俩在沿途当中遇到了一个老大爷，老大爷呢全程沉默寡语，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然后每一次到一个景点的位置的时候呢，老大爷都会把自己的胸前的拉链打开，拿出一个塑料的一个牌子，然后呢拿出牌子看完以后再默默地放回去。当然所有人都非常的好奇这个牌子到底是什么，直到有一次大爷上车的时候呢，才从反光镜当中略略地看到了这个牌子。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是老伴儿的黑白照片，这事儿一看就非常明白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原来大爷在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他都带着自己的太太。以前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时间过去得很慢，现在老伴儿不在了，在一起旅行还是那么慢慢的。 的早先少年时，大家常常看看，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锁了，人家就不能。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首作品刚一出现的时候，很多很多人被这首作品的旋律啊、演唱啊、歌词啊所深深的打动到。其实在现在，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变慢一点，让自己的心理节奏变慢一点，也不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重点是我们如何调整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五了，此时此刻就不妨让自己的心态简单那么一点点，随意那么一点点，不要那么着急。 OK， 接下来这首作品《雷鬼曲风》来自于谢天笑，歌名呢很有意思，亲我一口，咬我一口。 咬我一口，亲我一口，亲我一口，

来自于王诗安和方大同共同作曲，王诗安演唱的一首 For Real， 收录在他去年11月份发行的专辑《诗》当中。 For Real 这首歌主要的想法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非常开放的心胸啊，去看待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过程当中的这个进化。在追梦过程当中呢，每一个阶段我们小节来看，或许都能够陆续的达成一些指标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里程碑，但是也不要就此的自步的停住。每次觉得自满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Is this for real？ 然后你会惊喜的回顾，哦，这一路确实是有成长，但是还是有很多需要继续成长的这样的阶段。所以王诗安呢，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态度去感染大家，在追求自我的成长和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放平心态。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旅行的提供者 Label 一起来到中国漠河。在感受美丽的风景的同时呢，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行的过程当中，他们认识了一位老大爷。老大爷全程可以说是沉默寡语的，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一顶棉帽，每到一个景点的时候呢，都会把自己衣服的拉链拉开，然后拿出一张黑色的牌子，把这个牌子拿出来，一起来看完风景之后再把牌子收回。前面也说到，后来仔细的一发现，这个牌子啊是一张黑白照片，是这个老大爷的老伴儿的。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一行住进了北红村民家。老乡家呢有新鲜的江鱼，还有自酿的白酒。这酒啊，在东北特别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喝上么几口，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一口下肚，从肚子暖到头顶。没过多久，大家就热的把外衣都开始脱了。脱完外衣之后，可以发现老大爷的胸前呢挂了一张照片。这个时候呢，大爷顺手就把照片放进了棉毛衫里面。也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提供这篇文章的作者 Label 就说，大爷您这张照片是……其实说完以后他就有点后悔，但是呢大爷不觉得有什么，他说这是我老伴儿，以前说退休了就一起旅行看世界，现在呀就只剩下我了，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得带着他到处看一看。当时 Label 又觉得自己真的不该问，一来呢是勾起了大爷的伤心事儿，更重要的是这种事情可以在电影、电视、小说、童话当中，但实在听不得从别人口中现实世界当中说出来。这个时候能做的只有举起酒杯，借此结束对话。老大爷全程带着自己的老伴儿，履行着自己的承诺，退休过后满世界的看看，勿忘你。 你表情经过那个蓝绿身影，脚步却微微迟疑，人群中你错开那双黯淡无望的眼睛，突然眼泛下大雨，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庆幸，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无望你，无望世界也曾满怀善意，曾经那个你未曾远离，就在你的胸口里。 上好恋旧，百毒不侵的你，怎么还会不忍心？你看到小时候照片，那么天真的曾经，总会听见歌声。放开分享新的玩具，童年那个你在提醒你，拯救世界的原 老大爷而言，勿忘的是他的老伴儿，勿忘的是曾经的承诺，退休之后满世界的到处的去看一看。这首作品呢收录在林宥嘉2016年的专辑今日营业当中，今日营业中。普通话版本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勿忘你，而广东话版本呢是坏与更坏。对于林宥嘉而言，这个勿忘的其实是自我，他表达的是勿忘最初的自我。一开始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是他暌违两年带来自己全新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在演唱会现场演唱这首《勿忘你》。当时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呢，荧幕播放着儿时的林宥嘉的照片，真情流露出传达了这样的一个意念啊，就是不要忘记你曾是怎样的一个小孩，也不要忘记你曾希望变成怎样的大人。好像随着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走着走着人就变了。比如说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哈，很多人也在追，当中的很多角色你也会发现曾经是那么的贤良淑德，但是一夜之间很多很多的事情使得他最终发生了黑化也好，发生了改变也罢，这样的过程也许是他自己不曾想要追逐的，也许是自己不想要的，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发生了改变。所以保留自己当心目当中的那份初心啊，那份最初的善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林宥嘉的《勿忘你》，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音乐带给你的快乐，就像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我唱啦啦啦，欢迎春春李宇春。 我唱啦啦啦，迷人的冬天呢，窗外飘雪的花，等候的沙发。 我唱啦啦啦是一首翻唱作品，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春春李宇春。歌曲当中营造出来了一种抑郁的情调，浪漫的情怀。歌词唱到，巴黎它升起一座铁塔，荷兰开满了10000种鲜花，可以说浪漫的不可救药。而歌曲当中透露出来的那种小小的 sexy 和慵懒的风格，轻盈又跳跃，让人真的忍不住的想一起来啦啦啦的哼唱起美好的爱情来。而在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认识的这一段呢，确实是也是一段非常让人唏嘘的美好的爱情。前面讲到老大爷说呢，他曾经答应过他的老伴儿，以前说退休了就一起旅行看世界，现在老伴儿不在了，只剩下自己了，但是他依然会带着老伴儿的照片，仿佛老伴儿就陪在他身边，一起到处的去看一看。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呢，其实大爷干了自己杯中的酒，放下酒杯的时候，他又非常小声地说道，其实我不喜欢这里，太冷了，但是他喜欢有雪的地方。老大爷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很小，小到让人不确定他是在跟我们说话，还是在跟老伴说话，又或者是自言自语。很熟悉的旋律。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真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文章的提供者 Label 说呢，在旅行过程当中他经历过很多别人的爱情，然后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之后，让他开始渐渐的明白，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在旅行中相爱，而是在这一生当中在爱当中去旅行，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亲密爱人一样。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人生就像是一个五彩的气泡，我们有幸从很多很多的气泡当中穿过，然后带走一些些他们的颜色，再留下一些些我们的颜色。旅行并不会让我们更加深爱彼此这样的魔法，我们只是变得更加热爱这个世界而已。而在看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它也在慢慢的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当中。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今天又收获到了一段非常完美的故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作品听到的是詹小丽的《天真的语言》。又是星期五了，祝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哦。下周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拜拜，《天真的语言》。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 eternity in an hour,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